並且繼續維護穩定與發展是至關重要。美國的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持續反彈，過去一日新增近53000人確診，再創單日新高。全美累積確診病例增加至超過268萬宗，128000多人死亡。已經重啟經濟活動幾個星期的德州是其中一個疫情最嚴重的州份，當地最近每日新增病例達到6000宗，醫療病床需求迅速增加。因應疫情嚴重，部分州決定暫停重啟經濟計劃，其中紐約暫停重新允許在室內用餐的計劃。天氣方面，一股偏南氣流正是為華南沿岸和南海北部帶來驟雨。本港地區下午及今晚天氣預測，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有幾陣驟雨，初時局部地區有雷暴，今晚大致多雲，吹和緩偏南風。展望明日间中有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星期六同日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同埋炎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4:30，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948点，升520点，总成交金额1383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90点，升6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269点，升156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14.5，升15.9；中芯国际30.5，升3.5。阿里巴巴213.4，升3.8；美团点评178.2，升6.3；中国平安80.15，升2.65；港交所345.8，升15.4；小米集团13.5，升6.6；建设银行6.04，升1.2；融创中国37，升4.55；中国人寿17.04，升1.4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英镑9.683，瑞士法郎8.201，澳元5.368，加元5.702，新西兰元5.042，欧元8.7377。每百日元对港元7.2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171。日经平均指数报22145点，升24点。港金现价报16330蚊，跌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8.05美元，卖出1769.6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就去到税务大楼；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咧，龙尾去到新口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其他路面情况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咧，近住维园落桥位咧就一段慢车，龙尾排翻去北角码头。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就虎山道桥底。另外，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慢车，龙尾排回去定富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就是车多的。将军澳道支路落回去观塘道，近住观塘警署一段亦都是慢车。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昂船洲大桥分叉位方向尖沙咀。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出狗也拼命狂暴，各自奇葩，要各自变好。谁可即身保卫奉献里无常势，无办法以恩当白，看宇宙摇曳难阻，每刻消逝，纵气力枉费，唯独你前来就杀出重围，各去守时代的岗位，立明日新世。你画像内你脆弱，可暂后侦察风向，然后为身边的呐喊拍掌。假使碰上是残酷，多得索魄再回复，血已渐满，哪会有退缩？神光始终不灭，烽烟里银魂里同面对，每刻心碎，哪怕又流泪。如果要把鬼灭，要恶人粉碎，唯独你前来，尽数跨过去。你我他能互相组队，路遥没顾虑。 有 Tony 有他们新的这首的派台 single， 非常之有那种动漫主角那种主题曲，那种热血在中间的，那种热血就是无论你经历过多次重伤也好，你都可以复原，然后变得更加强大。 Tony 的新歌《鬼灭之刃》。 黑色水晶一时间已透亮了，烧的火筒都竟冰冷了，直连荒芜的星星竟黑失落了，无常泪光中中那些如何定妥当于意象，可怎算好，差的怎算差，为何定了答案该那样，想想错的也不可对吗，I don't know. 啲新聞嘅時候，你會睇到就係世代嘅更替，喺音樂圈都係一樣嘅。歡迎有許廷鏗有佢新嘅呢首嘅派台作品，值得留意一啲新晉嘅編曲人嘅名字。編曲嘅朋友叫做 Kiri T， 嚟自許廷鏗嘅呢首新嘅派台 single Negative。 心大响，瞓一觉亦过慌。讨厌的，再不再想留言曾相爱的，再不再想前面毫无感觉的，经过几次才发现， yeah, yeah, 和自己哭奔成墙，和自己雕刻肖像，和自己分享我意想。一个一个人，当我只有一个人，不信不信运，不信真有一个神，不过一个人，得过且过一个人，醒空太暗是谁人责任。一个一个人，当我只有一个人，哭觉想发问，天国可有一个神，不过一个人，得过且过一个人，漆黑想接通，乌鸦想进攻，想接触最温暖的灵魂，想记起最可爱的情人，还想抱紧，不过竟已没气氛。讨厌的，再不再想留言曾相爱的，再不再想前面毫无感觉的，经过几次才发现。一个一个人，当我只有一个人，不信不信运，不信真有一个神，不过一个人，得过且过一个人，星空太暗是谁人责任。一个一个人，当我只有一个人，哭够想发问，天国可有一个神，不过一个人，得过且过一个人，孤单想进攻，寂寞是寂寞为你。 你知布之伦曲词片间都有离十一，新歌的歌名叫做一个一个人。很多时候你以为只得自己一个人，但是其实现实就告诉你，不是的，试下望下你的周围，还有很多你的同路人。 頭先你提到一個叫做世代更替啦，除了人事會有變化之外，很多不同的遊戲規則都會不同了。以前可能一首的派台歌在主流的媒體上面要玩幾個月的，但是現在多了很多不同的串流平台之外，同時間可以有不同的歌在不同的平台那裡發放。在電台裡面前會聽到網絡安全隱患這首的派台作品，但是其實在數碼媒體上面有另一首的歌了，嚟自 Serenity， 嚟紧即将会推出佢嘅最新嘅专辑。新嘅呢首嘅作品《越活越野》，讲嘅都系一种嘅同路人，但系嗰个人嘅身份咧就系可能系你嘅爱人。至于跟住呢首嘅作品，讲嘅有三个嘅同路人，三个都系音乐人，三个都系兄弟嚟嘅。 上八半巴士，早啲起身见得到你。过去每个撑住遮的雨天，想卑鄙一起睇出戏，沉醉这天一个人，想起一个人，曾幻想转一转身放低一个吻，沉醉你的一个人，喜欢得太深。想要最快得到你好感 Baby I just can't stop thinking about you my girl 人哋话我天天等你等到都生锈 Baby I just can't stop thinking about you my girl 以后都不再打击我 OK 想念你的夜 想要我嚟 IG ID 想念你的夜 想要攞你 IG 想念你的夜 你的 search 你 ID Baby I want you tonight Oh baby I need you tonight Oh baby I miss you tonight Oh baby I love you tonight Oh baby I touch you tonight Oh baby I feel you tonight Oh baby I hurt you tonight Oh baby I love you tonight、hey. Baby 今晚想要你睇星星，点知翻屋企食蜜糖星星，鍾意你隻眼夠大个 bling bling， 想要你都系只系可以飞飞，每日翻屋企随时一定，幻想可以同你出街 drink drink， 你系我心入边嘅一颗恒星，同你相识绝对系神 迹。 I can't stop, I can't stop thinking about you. I can't stop, I can't stop, I can't stop thinking about you. I can't stop, I can't stop, I can't stop thinking about you. I can't stop, I can't stop, I can't stop thinking about you. Give me a number, girl. Baby, I just can't stop thinking about you, my girl. 生活中呢，请你问你呢三位嘅音乐人啦。一位是独立音乐人，有两位就来自不同的公司的，但是大家喜欢同一类的音乐，于是就一起做了这首新歌。GMY 加埋 Delta D 和宝琦有这首 Can't Stop。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筲箕湾有食肆被警方警告，被指铺内的莲蓉墙同埋其他装饰有可能触犯港区国安法。香港中小企食店联盟召集人林瑞华到现场协助清理。 林瑞华话：早上十点左右，有四名军装警员到筲箕湾一间食肆，表示接获报案指店内张贴疑似违反港区国安法的物品。至于违反哪一条法例以及哪一些字眼违反港区国安法，当时警员没有清楚交代，在现场拍照之后离开。他說商界有營商和表達意見的自由，如果黃店擔心誤墮法網，可以先移除店內的宣傳品。他又批評政府製造白色恐怖和寒蟬效應，相信打壓會陸續有例。海關承認三名海關人員昨日被捕，據了解三人並非涉嫌違反港區國安法被捕，三人即將被停職調查。海關回覆查詢的時候說，海關關長對事件表示震怒，強調所有人員必須守法，亦都需要全力支持和配合特區政府和警方止暴制亂的工作。海關又說部門對任何違法違紀行為絕不姑息，定必嚴肅處理。律師陳子謙五月底在銅鑼灣遇襲，警方就事件起訴三名男子暴動和蓄意傷人罪，其中一人被押解到東區裁判法院提堂，另外兩人仍然留醫，今早早缺席聆訊。控方申請將案件押後到9月24號，以等待警方作進一步調查和索取法律意見。早上出庭提堂的31歲被告獲准以2萬元保釋外出，期間不准離開香港，需要居住在報稱地址和每個星期到警署報到。三人被控上個月24號在禮頓道和加路連山路一帶連同其他人參與暴動，以及意圖使陳子謙身體受嚴重傷害，非法和惡意傷害他。緬甸北部一個翡翠礦區發生山泥傾瀉，消防部門說增加至最少113人死亡。事發在當地早上6點多，北部克欽邦城鎮柏錦因為暴雨引發山泥傾瀉，導致大批在翡翠礦區採礦的工人被埋，救援人員到場搜救發現多具遺體。央視報導，緬甸資源與環境保護部上個月曾經發布通知，要求由7月1日起暫停克欽邦翡翠礦區的採掘工作，因此發生事故的礦區應該是屬於違規開採。本港地區下午及今晚天氣預測，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有幾陣驟雨，初時局部地區有雷暴，今晚大致多雲，吹和緩偏南風。展望聽日間中有驟雨，初時局部地區有雷暴，星期六同日驟雨減少，天色好轉和炎熱。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四点半，依家嘅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005点，系升581点，总成交金额1,498.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90点，升6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269点，升15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15蚊，升16.4；中芯国际30.8，升3.8；阿里巴巴213.8，升4.2；中国平安80.15，升2.65。美团点评178.8，升6.9；港交所346.6，升16.6；小米集团13.54，升7毫；建设银行6.06，升1.4；融创中国37.2，升4.75；中国人寿17.12，升1.52。 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75， 日元 107.49， 瑞士法郎 0.945， 加元 1.36， 人民幣 7.064，英镑对美元 1.25， 欧元对美元 1.129， 澳元对美元 0.69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51。 日经平均指数报 22,145 点，升24点，港金现价报 16,330 元，跌6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 1,768.5 美元，卖出 1,770.11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隧道入口一段车多，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方向交通比较繁忙，车龙排到演艺学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近新纽街。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城市花园。今日九龙方面，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窝打路道。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交通都系繁忙，龙尾去到近牛头角下村。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咧，落去宏照道嘅支路慢车。咁另外，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骏业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近海滨会。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咧，喺黄竹坑道因为爆水管，而家黄竹坑道喺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欣尖记大厦一段嘅快线仍然系封闭，一大车多。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 有快乐。 一万元现金发放计划已经开始登记，年满十八岁的香港永久性居民可以在6月21日开始经银行电子登记过数，方便快捷。6月30日或之前经银行电子登记，会在7月8日开始陆续收到款项。想用书面表格的话，请按出生年份组别开始登记，经香港邮政登记攞资料都得。快点上 cashpayout.gov.hk 睇下啦。 轻谈浅唱不夜天，四十周年 Evergreen。 我是星期日晚的曾洁莹，我的第一次是90年代。对于我来讲，轻谈浅唱是一个音乐的宝库。你又唤起了几多忘了忘不了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晚深宵二至六，子龙、艾力、曾洁莹，轻谈浅唱不夜天。 请嚟嘅嘉宾咧系 Perse，Hi，Hello，佢哋有新歌啦，咁但系咧，其实喺佢哋派歌之前咧，我成日喺 Sandy 嗰个 IG 啊嗰度睇到咧，好似转型做咗 YouTuber 咁样样啦， 我怀疑系因为闷得滞啫嘛，系嘛？ 有嘢想讲咪做， 系咯，即系佢讲好多，即系譬如即系你啲 morning routine 啊，好多呢一啲系即系内在系 自我清洗， 系咯， 几好啊，几好啦， 系嘛，系咪嗰类嘅嘢嚟噶？我想问下， 系啊，类似。 喂、okay, 但我想问，点解会有兴趣即系、就是、开始做呢样嘢嘅？ 其实系两三年前 look YouTube 跟住睇到好多嗰啲执嘢啊，跟住讲下 meditation 啊嗰啲嘢，咁睇下我觉得好正，咁我自己都试下啦，跟住睇下书，我又觉得啊，其实佢哋个谂法同我本身好似嘅，但系咧有时可能世界有好多嘢 即係令到我個身，即係我個諗法好多好混雜嘅思想。 係。 咁所以我就開始淨化我身邊嘅物件啦，同埋淨化我自己心裏面咁嘅心靈嗰啲嘢。 哦，咁有冇唔同咗？你覺得即係可能 calm 咗又好，或者嗰啲inspiration 會更加清晰啊，諸如此類咁樣。 有，我覺得個人係 calm 咗好多，同埋冇咁容易俾外界一啲。即係有時好猛震嘅嘢嘅事物去影響到自己個心靈咯。 哦 ，OK，Stephen 咧，你察唔察覺到佢有呢啲？ 佢間房而家好乾淨。 以前係點㗎？ 以前都乾淨嘅，但而家就真係好似嗰啲簡約 示範單位 係嘛？即係真係似示範單位，好啲嘢好齊整啊，一粒塵都冇啊！ 哇！ 係我成日都會話啊，你呢度有塵啊，咁我就好想換佢間房嗰啲嘢咁。 哦， 幾好啊，多咗個咁嘅姐姐。 但係佢有冇inspire 到你自己都可能會係 佢inspire 到我留意多啲環保嘅嘢咯，即係例如即係可能用少啲膠啊、膠袋啊，如果買飲大樽啊。即係如果真係要買物件先去買啊，即係呢啲咁嘅嘢，我可能之前冇乜留意，即係都會去回收嘢嘅，但係就唔會特別去慳用啲物件咁樣咯。 即係咪傳説當中嗰種物慾好低嘅狀態，即係一年唔使買一件衫嗰種嘅感覺？ 係啊，物慾真係好低。 我好想養成呢啲習慣啊，好慳到錢㗎。 記得睇下我個 YouTube。 哇！你真係變咗個專業嘅 YouTube， 二話不時即刻。sell 咗 個 channel 先， 聽新歌都得嘅。 係啊，因為其實你哋首新歌都係講緊一啲係環保啲嘅議題，即係或者係講人同大自然中間嗰一個嘅議題噶嘛。 係。 但今年有冇一個係主題貫穿你哋嚟緊會係做嘅新歌嘅咧？我想問啊。 有啊，我哋今年其實想用童話故事嚟做題材嘅。 係。 咁就第一個故仔係叫做《漁夫和金魚的故事》。故事咁就讲贪念嘅，系啦。咁我哋今次其实就 Sandy 会填词啦，因为佢本身都系嗰款即系 环保 嘅人士， 边款 咧？系啦。咁所以就即系写到啲词系我唱嘅嘢，就代表人类嘅贪。咁啊 ，Sandy 嘅角色就系劝人类。你唔好咁啦，即係對大自然好啲啦。咁嘅 struggle 咯， 係。但係我想問，漁夫同金魚嘅故事係一個咩故事㗎？即係真係有啲咁嘅童話故事㗎？ 係啊，簡單嚟講就係佢有個漁夫好老㗎啦，好窮嘅，就釣咗條金色嘅魚。就個金魚就話：啊，你放過我啦，我俾一個願望你。 係。 咁佢就放過去，咁就。佢就話個許願嘅時候就話我要新屋咁樣，咁就翻到屋企有間新屋，即係第日又去許願，我要新衫咁樣，咁啊不斷 都係捉嗰條金魚， 係啦，不停咁樣重複，咁越多願望嘅時候咧，個啲海嘅浪越大啊，個天越黑啊咁樣，即係好似象徵到我哋人嘅貪念越多咧，就影響世界，即係個世界有個即係唔好嘅嘢發生咁。咁就我哋睇咗呢個故事之後，就覺得，其實如果我哋人類有機會去不停攞嘅話，我哋係唔會停嘅。即係如果冇 consequence 嘅話，咁樣開始呢首歌嘅故仔咯。 那個故事個結局係點㗎？ 應該係個漁夫死咗喺個海度啦嘛，係咪啊？ 你聽過呢個啊？ 冇啊，因為童話故事最後啲壞人都係冇好下場啊。 哦，係咯，個結局係點啊？我想問呢個童話故事。 最後係阿漁夫個老婆其實真係最貪嗰個嚟嘅，佢就話要做海王，海上面嘅女王。咁咧就即係雲起洶湧咁樣啦，咁然之後嗰個漁夫翻嚟見到，哇！點解我老婆變咗個女王？佢就話：我乜都唔要啦。咁佢就即係金魚，你放過我哋啦！即係我哋咩都唔要啦。咁佢就變翻間舊屋，所有嘢都回復翻原狀咯。 哦，我做咁多年人，我未聽過呢個童話故事喎。 我哋專登揀啲超冷門嘅童話故事做㗎，會 係 即係你唔會聽到三隻小豬啊嗰啲啦。 呢個係嚟自咩地方嘅童話嚟㗎？ 呢個係伊索㗎，係伊索 寓言。伊索寓言嚟㗎， 不過好多啊， 係咯。 所以我哋自己揾即係睇咗好多，再決定做啲咩 topic。 O K， 即係我呢啲比較凡夫俗子啦，我就啊點解呢條漁夫次次用翻同一個脷，都釣到同一條金魚上嚟，都搞咁大壇嘢咧？ 聽古唔好博古啊！ 咁所以就 based on 呢一次呢一個今次第一首啦，無窮就係用呢一個童話去到做一個嘅係出發點。 我哋想成個 project 都係講人性嘅。咁就講同童話故事唔同，就係童話故事好時啲角色呢個就係英雄，呢個就係壞人咁樣。即係其實嗰件事好平平噶嘛 ，two D。咁但係我哋覺 得現實人其實就立體好多嘅，好、嗯、多唔同性格嘅。咁第一首就係講即係人其實本身有慾望，咁、 yeah. 點樣去即係對對嗰陣時點樣去唔好cave into 慾望咧？咁呢首歌就講呢樣嘢啦。咁、嗯、但係我哋之後啲歌可能都會有啲係講人好嘅性格嘅，即係唔係淨係講啲唔好嘅嘢。咁、就希望啲人即係喺唔同時刻，如果 feel 到嗰個角色咧，係好有共鳴嘅時候咧，就睇下佢點樣做咯。即係同一時間就係唔好嘅性格，我哋要去改良。但係人都有好多好嘅性格，我哋值得欣賞咁樣。 咁話啦，因為咧今次就全部都係 Sandy 李田， 唔係啊，今次第一首， 今次呢一首係啦，但係廣東歌詞嚟講，你係第一次嘗試噶嘛？ 係啊，算係即係第一次派台就真係呢首歌啦。 係，OK。 其實好耐之前《細水如絲》有試過填嘅， 嗯， 咁但係嗰時就。 即係大家都覺得唔得啊，喂，唔得啊，真係咁。我自己睇翻都，唉、哎，真係唔得啊，咁樣咁就唉，算啦算啦咁。其實不過自己啲中文都麻麻地嘅。咁、跟住今次個疫情關係啦，咁、我都要多謝呢個疫情啦，因為咧令我多咗好多時間去寫詞。咁、就變咗我真係用咗幾個月去鬥呢份詞咁樣咯。 哦、OK， 難嗎？ 好鬼難啊！ 但中間係一路就係靠自己去到不斷去改啊、摸索啊，定係都會填完，然之後又啊俾下其他人俾下意見啊，諸如此類，或者如何都取經啊，諸如此類嘅。 係，我係即係我諗要睇好多新聞，即係講下即係呢個環境啦。咁咁啱嗰時就一月又澳洲山火啦，跟住之後就思榮又 send 嗰啲冰融嗰啲片俾我睇啦。咁、其實呢啲嘢全部都令我覺得哇，其實好窒息啊呢、這個世界。咁個靈感都係由呢啲事件而發生嘅。咁跟住中間。可能我啲 structure 上嘅嘢咧，我就有訂俾阿維，即係我哋嘅監製，有俾佢睇過。因為其實佢自己做開好多流行曲，所以佢都俾咗好多好好嘅意見我咯。 例如係啲咩咧？即係 例如係阿 Sandy 第一句同第二句咧跳咗嘅喎，係咩意思咧？即係其實好跳嘅，有時我自己諗法都會跳得好遠。咁所以佢會即係帶翻我諗翻啊，每一段嗰、那個大綱係乜嘢？我要 make sure 我真係。deliver 到咯，因為有時可能我解釋咗佢就啊，我明啦，你解釋咗我就明白，但係你唔解釋我係唔明嘅咁樣，咁我就要自己 fine tune 咯。 咁但係譬如嗱，因為你哋已經選擇咗就係嚟緊今年用童話做主題啦，咁、然之後第一首歌揀咗啦，咁譬如嗰陣時你哋度個 arrangement 啊，啊點樣可以呈現到呢個感覺嘅時候，大家又點樣傾嘅咧？你兩位 其實係想即係我哋想像一個好大嘅海，即係大自然幾偉大咁樣，所以就專登用弦樂同埋即係一個可能。中快少少嘅歌啦，之後我哋好早期就已經有喺首歌中間有個位係哈哈哈哈咁樣嘅，咁冇歌詞嘅，咁嗰度就已經決定咗，嗰度就係代表我哋人類當用曬地球嘅資源嘅時候，連空氣都冇就窒息啦。咁由嗰度好似寫翻轉頭咁樣咯。 所以你而家聽完佢嘅時候咧，你就可能原來中間佢哋有少少嘅呢啲心思，想呈現一個點樣嘅畫面嘅。OK， 咁但 music video 方面又點樣配合啊？今次 music video 因為疫情就。我哋今次個 MV 就冇真人嘅，即係冇角色嘅，就全部都係用 3D printing 去做嘅，係啦。咁就啲 3D printing 嘅料咧，其實就係啲可能樹葉，所以所有嘢都係好 organic 嘅，係 樹枝 係啦係啦，用樹枝做嘅。咁就係咯，成件事就要睇咗先知。但係我哋又專登用啲好。好特別嘅嗰啲鏡頭， 係叫 pro lens， 係一條好長嘅鏡頭咁樣。係咁，因為 3D print 係好細嘅， 即係影我個胃嗰啲。 你可以想象係啦，好似鏡啊，好細 我鼻哥窿，因為你好有 鼻咽癌嗰啲， 即係咧 check 你個鼻咽健唔健康啊咁嗰類。 我諗類似啦，係嘛？ 好無奈即刻。 系，即系嗰类嘅镜头啦。 因为而家啲 3D printing 其实做得好仔细噶嘛，即系你电脑整完之后，你可能肉眼睇好似冇乜 detail， 但系如果你真系好微咁样睇咧，哇，其实原来好多纹噶咁样。咁我哋就用呢个 approach 去做咯。 但我一路都唔知道，原来 3D printing 可以用树枝去做噶，我以为系胶嚟噶。 树枝佢因为可能佢 get 错咗树枝系，树枝应该系胶嗰个，即系嗰个树枝啊。 即係樹嘅枝，即係唔係木字邊嗰個枝， 係 枝幫嗰個枝。我 而家 以為係， 而家就空白咗。 我以為係 branches 啊， 踢過我。 係啦，樹枝係啦 ，OK。 即係類似膠嘅嘛， 即係都係膠嘅。 係啊，即係樹嘅分泌嚟嘅，其實係一種。 咁係咪 organic 嘅？ 係 organic 嘅， 即係冇講錯。 係啦，係啦。我哋一路夾兜啊，大佬，咁樣樣， 好自然 嘅，咁所以就即係今次又幾有趣，幾新鮮咯，我覺得呢件事，同埋又真係呼應到你哋真係講係即係自然嗰個嘅 topic 咁樣樣。OK， 我哋導演嗰個 team 啦，即係叫做阿橙啦，佢咁就一開始已經覺得。咦！我哋今次唔可以揾人拍啦，因為唔知道我哋要可能隔離幾耐，唔知道可以有幾多人咁樣，咁所以就一開頭已經有呢條橋係全部都係用類似 props 咁樣做啦。 Okay. 咁就開始實驗用嗰支鏡啦，開始實驗用唔同 3D printing 啦，咁樣咁 print 嗰度又係一段時間啦，拍又係一段時間啦，所以今次就好辛苦佢哋，即係應該拍得最耐係咁次。 佢哋拍咗四日啊，連續 係，因為疫情都冇嘢做，耐少少， 唔係啊，要俾人睇㗎啦， 等下年先出好嘛，回顧展一笨咁樣。咁而專輯入面嘅其他歌係同一故事應該揀曬㗎啦，係嘛？定係都係啊？我哋做完呢一首又再沉澱一下，我哋再醖釀下一首嘅諗法啦，咁樣咧。 其實我哋有即係手頭上有大概四五個故事係揀咗嘅，咁但係成個 concept 咧，我哋就即係未所有歌都揀曬咯。 OK， 咁我期待啦，慢慢先啦，係啦，時間可以攤翻鬆少少先啦，我覺得係啦，咁就可以聽住佢哋首歌，同埋就係期待 Per Se 無窮呢一個嘅 music video 嘅。OK， 今日多謝 Per Se，thank you。 The days have passed away, the hours sink, we're not in time. Now as we try to stay awake, wander across the crowded course of the play, in spite of the different times, in spite of our different lives. Now I can hear the sound of your voice ring through the emptiness from here to far. If only we realize, instead we are asking why. 內地生產商製造。貿易管制署署長麥旭錦表示，物流署共購入671萬個口罩，其中312萬個已經分發給11個部門，包括社署、紀律部隊和食環署，已經通知停用和回收。日本東京單日新增107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是5月2日以來首次突破100宗，亦都是當地自5月25日解除緊急狀態以來最大單日增幅。感染數字持續上升，但是當局認為沒有需要宣布新的緊急狀態。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說，目前感染數字上升的情況和當地3月底的快速感染速度不同，強調當地醫療系統能夠應付，又解釋確診數字上升有部分和近日增加對民眾進行檢測有關，當局會繼續和東京都政府協調，在防止進一步感染和支持經濟活動之間取得平衡。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是为华南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星期六同日，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和炎热。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092点，升665点，总成交金额1,671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90点，升6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269点，升156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20元，升21.4；中芯国际系报31.7，升4.7；阿里巴巴214.4，升4.8；中国平安79.95，升2.45；美团点评179.3，升7.4；港交所350元，升20元；小米集团13.6，升7.6；建设银行6.1，升1.8。融创中国37.05，升4.6；友邦保险74.7，升2.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英镑9.687，瑞士法郎8.208，澳元5.369，加元5.706，新西兰元5.044，欧元8.7418。每百日元对港元7.21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169。日经平均指数报22,145点，升24点。港金现价报16,330元，跌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8.81美元，卖出1,769.7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讲隧道情况，控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的龙尾仔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控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的龙尾就在芜湖街。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砵甸乍街车多，龙尾排翻出去花园道口，下角道去上环方向近住海富中心都是缓慢的，龙尾在军器厂街。在九龙方面，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有少少车龙的，龙尾排到去油塘电话机房对开。另外窝打老道，另外就是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那段是挤塞，龙尾在窝打老道口。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开源道回旋处是挤塞，龙尾在丽业街。渡船街天桥去坚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果栏。提一提大家，新界方面，清水湾道因为爆水管，清水湾道入清水湾方向跟住银影路部分行车线是封闭了的，一带车多，经过请小心。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 青马大桥吸水门方向机场。最后卫生署提提你，体能活动每一次最少要持续10分钟，喐多啲就会有效预防非传染病，例如癌症、心血管疾病、糖尿病和慢性呼吸道疾病。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Doctor Music 陈小宝，音乐 Fact Check。 舊歌新唱呢條橋咧，經常都有歌手啊或者係樂隊運用，但係用得最成功同埋徹底一張咧，就係嚟自90年代嘅。嗱，而且咧仲係一發不可收拾，呢條橋咧一路咧係玩到今日。對 Doctor Music 嚟講啊，呢啲咁嘅專輯咧係 marketing 嘅同事諗出嚟咧多過 artist。嗱，皆因咧翻唱舊歌仲要群星拱照咧，真係唔簡單噶噃。最低限度啊，好多嘅歌手藝人咧都要對呢一位嘅藝人咧係有一份尊重同埋認同先得。开始先河咧就系1991年，由于歌曲版权公司咧系以高价买咗 Elton John 嘅作品，面对住一个咁大嘅投资，几时先至会归本呢？于是乎，版权部嘅老板就灵机一触，走到去唱片公司嗰度攞人，灌录咗张群星拱照 Elton John 作品嘅 CD。基于 Elton John 好多优秀嘅歌曲都系陪伴住唔少嘅歌手长大，所以呢个消息咧一传开去咧，就个个都话要嚟唱，个个都话要嚟高兴一下。由 John Bon Jovi 到 Phil Collins、 Rod Stewart 到 Sting， 连 Eric Clapton 和 George Michael 都说要来唱。一张完全没有 Elton John 把声的 Elton John 大碟 Two Rooms 就是这样面世。一出了之后口碑非常好，加上各歌手都好像比赛一样，大家是绞尽脑汁将精彩的演绎是投放在这张唱片里面，亦开始了群星拱照某些作家或者歌手的潮流，一直就是沿用到今日。最有趣的就是这张 Two Rooms 的大碟竟然是没有人翻唱 Elton John 最脍炙人口的作品 Candle in the Wind。六年之后，当戴安娜王妃交通意外去世之后， Elton John 要自己用那份新的歌词再来到翻唱翻，来到悼念 Lady Diana。 Candles burned out long before Your legend ever will。 想 fetch 更多经典音乐作品，就要密切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晚12点到凌晨2点，陈小宝新地任我行。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翅板之后自冲刺，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4点钟之后嘅骚动音乐啊，阿琼有咩推介啊？今日 好憎你呢把声啊！ 系啊， 系啊， 哦，咁我 keep 住咁样啦，系点样样咧？ 翻嚟啊吓，翻嚟之后咧，今日同 Eric 介绍咧，我觉得系两个都几 man 嘅男歌手，好温柔嘅一面啊， 系， 即系佢哋两个嗰种 man 咧，具体啲咧，就系你会觉得系积安真汉子嗰种噶啦。 哦， 系啦，咁同埋嗰个声底咧，都系嗰种 油淋淋，同埋即系身水身汗嗰啲，为头家扑心扑命嗰啲。 系啦，嗱，呢个先系啱嘅。 但係其實咧，因為兩位都係有原住民背景嘅歌手嚟嘅，所以其實即係之前我一路都講啦，好多原住民歌手咧喺即係希望可以推廣自己嗰原住民母語方面都不遺餘力嘅。咁、其中有一位咧叫做郭西雅，係郭就係郭文輝嘅郭啦。咁其實佢咧係比較出名嗰樣嘢就係用排灣族嚟 rap 嘅。係啦，即係我覺得大家可以上網睇翻佢28屆嘅台灣金曲獎咧，佢哋幾個係有做一個表演嘅。咁特別咧係呢個郭西雅係用呢個佢嘅原住民嘅語言去唱 rap 咧，係唔會有人識聽㗎啦。你純粹靠字幕啦。但係嗰樣嘢好唔原住民，即係好唔民族㗎，係好 international， 即係好國際化。你唔會覺得因為嗰個語言受制而影響咗個音樂性咯？咁呢個都真係佢喺台灣應該華語音樂圈嗰個地位嚟嘅咁另外一個 咁幾好啊！呢個觀點我反而覺得就係你唔會因為一個語言然之後限制自己嗰個音樂嘅風格啊嘛。 係㗎啦。 我將佢套喺廣東歌度講就話，廣東話真係好難搞㗎。咁所以咧，即係我哋即係冇乜嘢可以發揮咯。咁但係其實唔一定咯，我覺得。你見而家好多indie 嘅 artist， 佢哋都係盡量發揮緊自己嘅創意啦，但係你要過好多關啫嘛。 同埋，我覺得其實而家好多 indie 嘅音樂人都好希望用廣東話寫啲好國際 pop 緊嘅一啲嘢咯，而唔係真係又跟翻所謂廣東嗰個 formula 去做廣東歌。 係啊。 唉，好，大家加油！唔好意思讲呢个对叹气咁样。 系啊。 咁另外一位我哋之前都有介绍过嘅，叫 Mazika， 咁都系一位即系大家见到都系大大只只啊，好冇有力嘅一个，都系台东籍嘅原住民嘅歌手啦。系。咁其实佢哋两个咧夹埋一齐咧，大家以为都系嗰啲好冇有力啊，好 man 嘅一啲嘅歌啦。唔系，佢两个夹粉唱咗一首好温柔嘅歌。而呢一首歌咧，我觉得背后嘅故事咧，好想同大家分享。咁嗰首歌名叫做好好走，咁係因为呢郭西雅呢其实之前就即係呢几年啦爸爸同埋同佢一起长大嗰个好好嘅朋友就相继离开咗佢，咁所以其实佢嘅创作等等都停咗一段时间嘅，咁佢就将呢段时间一啲嘅情绪呢摆咗喺呢个好好走呢一首歌当中，咁头先话其实佢两个好 man 啦，咁好 man 嘅人去怀念一啲已经走咗嘅人呢都唔係嗰种我挂住你一返嚟嗰啲唔舍得你，即唔係呢一種嘅，而係真係有一種瀟灑，即係佢想講我好好走，除咗你好好走之外，我自己都要再好好走我之後嘅路。咁我哋成日即係會有一種比喻，就話彩虹橋上再相見啦。咁但係因為男仔即係佢好 man 嘅狀態咧，佢哋就將個彩虹橋嘅概念換咗做秘密基地，即係好男仔一齊玩嘅狀態啦咁樣。咁佢就話我哋會喺秘密基地再相見啊！你好好走，我亦都會好好走咁樣。咁喺呢個故事咧，就話其實喺2018年底嘅時候咧。咁郭西雅爸爸就因为癌症就过咗身啦。但係其实呢佢郭西雅第二日呢就已经要上去台北参加呢个金曲奖嘅彩排。因为佢喺金曲奖做过表演，但係真係好值得去睇下，都有攞过奖㗎咁样。咁但係呢佢就之后佢係过咗一段时间啦，佢听返个亲戚讲，佢话佢上去台北总彩排金曲之后，嗰一晚即係 show 前一晚，嗰、那个亲戚发梦，梦见佢爸爸去搵嗰个亲戚同佢讲话，其实我呢一世人仲有个遗憾，就我真係好想喺金曲个舞台上见到我个仔嘅表演啦，问你可唔可以俾你个位我，即系让嗰个亲戚嗰个位出嚟俾爸爸去睇咁样。咁、我亲戚即系佢觉得个梦好真实啊！即系虽然都即系大家会觉得梦呢啲嘢点可以信得过咧？咁、但系即系都系亲人啦，有亲情啦。咁觉得个梦好真实，于是乎佢第二日咧都真系冇去睇，佢就将嗰个位吉咗出嚟俾爸爸。但系爸爸已经过身啊嘛，咁嘅意思。咁、但系咧，佢郭生阿哥都话咧，佢真系有一种。爸爸系咪喺度咧？即系你明唔明啊？即系喺个好大嘅会场当中，你觉得觉得有个人望住自己，佢咪喺度一个好熟悉嘅。佢话佢嗰日都有种，即系可能因为爸爸啱先走啦，即系有种心水不宁，但系喺度揾紧嗰个人。但系其实我揾紧边个咧？佢都唔知道，同埋佢嗰时都唔知道个亲戚冇嚟噶，因为个亲戚又唔想影响佢心情啊，咁样都系事后先话俾佢听。咁佢当佢知道有咗呢一件事之后，佢就觉得其实系应该要好好摆咧呢一件事，有一首作品去总结呢一种嘅心情咯。系啊 ，OK。咁但系点解佢会想系邀请埋头先你话另外一位就阿 Mazika 一 齐 去到做呢一首歌嘅？ 因为其实咧，佢两个本身都 friend band 啦，咁於是乎好多歌迷都話咧，不如你我試下合作啊， 嗯、 即係其實本來係冇乜合作嘅嗰、那個意向或者點樣嘅，但係當好多歌迷都話，不如試下合作啦咁樣，咁郭西亞就同麥斯卡去講，哇，我有一首咁嘅意念嘅歌、 嗯， 而且佢覺得。物質球唔好玩嘅時候，即係唔好攞嚟講笑，唔好好似誒含含縮縮咁樣嘅時候咧，其實又好啱唱呢首歌。你啱聽你又會感受到，即係佢有國語唱嘅部分，亦都有原住民語 rap 嘅部分。其實嗰個配合咧係做得非常之好啊，同埋你會見到嗰種鐵漢柔情咯，係啦。咁嗰首歌名叫做《好好走》啦，揀嚟有郭西雅同埋物質球嘅呢一首作品。 Na pakan na chana na suna maschwa ya na matir tir tir paru tamashitwa ya na upasusu ina chapina azwana na paru inya na masaru tana vai angasun paru majuru juru atapoki vupai uri atsu ina tika ngacha sakchua na ya pai pazangar singrit manu na may tuto singrit au na vena ngata na may tuto singrit misti atasu kakivu inan arimata cha ina tuatwa na na ya sunchanuan.Sexaga na manu na amali anma I live na bayang asuneka 你就好好走吧 Yan 上天带着你就别害怕我们曾经闯过那绝不会遗忘放下心中那一些困惑你要好好在天上等我有一天我们一定还会碰头我也不想这样可是命运总是难以捉摸想象但你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坚强现在才懂要说再见是如此困难可惜再也看不到你未来多棒最后快别哭让我潇洒的走完、哦、我提起勇气握着你的手没有想过会在这个时候看你的模样睡得真熟轻轻松松的走不再忍受那伤口你就好好过吧阿莲他会带着我你放心吧请不要忘记我你不要难过现你出现在我生命中也许该说再见的时候有一天我们一定还会碰头Udah suka dia sasing ada jemret jadi Dia lah saiguan sun amma sang sejana mena sokari Si harap valet japi na azwana na baru Inya uri katsu funga cika pachi mamiru Pai teri sama ya tau linagai Ula masu durian sun Jema vasi ya jaranan Maya putzza Lamu ina ci avaya sun Uya yao, uya yao Ni jo hao ho kupa Arian他会带着我你放心吧请不要忘记我你不要难过现你出现在我生命中也许该说再见的时候有一天我们一定还会碰头 舒服嘅一首嘅作品啊， 系啊，同埋咧，因为大家可以上网睇翻嗰啲相啊，佢两个都系真系好 man 嗰种，你会觉得系头先即安真汉子嗰种状态咧。 系， 但系当嗰啲好 man 嘅男人都唱呢啲歌咧，你会觉得即系头先讲铁汉柔情啦。另外一种就系佢哋真系系佢最 deep， 可能甚至乎不为人知嘅嗰种嘅状态。 嗯， 即系令我谂起我阿嫲嫲走嘅时候咧，我全家都即系喊咗五六次之后咧，我阿爸都系。即係忍得住冇喊嗰啲人嚟，咁、 哦、 即係最後係送嘅時候，你見到佢喊到成個小朋友咁，你會知道真係攞咗內心最軟、最脆弱嗰一面出嚟咯。 所以咧，我覺得咧情緒呢啲嘢咧，即係咧好多時人係你成長嘅時候教你如何去到處理自己嘅情緒，或者係承唔承認自己有呢啲嘅情緒。 係，同埋尤其是我哋成日咩男兒有淚不輕彈啊，即係好似男仔喊就好大罪咁樣樣，大家都好中意將嗰啲嘢收埋。 唔好。 系啊，我系觉得你一定要有少少嘅方法去到宣泄又好啦， 嗯， 又处理又好啦， 有啲出口啦。 系啦，即系譬如头先你讲个例子就系、是，好啦，假设你屋企嗰个系男性嘅亲戚啦，长辈好、平辈好咩都好啦，屋企个男人啊， 系 十年都唔喊一次，你冇见过佢喊嘅，哇！突然间佢崩堤式咁样喊嘅时候咧，佢、自己唔知点收啦，你身边啲人都唔知道，咦？咁我应唔应该去到？陪你面对呢一切呢，我开唔开口揽下你好，呵下你好，诸如此类呢，你会唔会觉得好难为情呢？即係俾你自己同俾你身边嘅人一齐喺度 share 下你自己少少嘅情绪呢，係、对大家嘅关系都会好啲。 唔好咁陌生咯，嗰種嘅感覺。我覺得其實有陣時攞啲真實嘅感情出嚟咧，都係會增進屋企人之間嘅感情嘅。 係 啦，家庭議會有冇嘢要贊助我哋？ 又或者即係係咯，即係譬如你音樂可能係一種方法啦，即係總要揾一個渠道啦， 冇錯 咁樣樣啦。如果唔係你啊，我有冇試過喺啲健身室度見到男人做 gym 做到喊？ 點可能啊？攰到喊啊？ 唔係即係好多人話做運動我就宣泄到自己嗰一種嘅情感啊，即係有啲好 cliche 嗰啲畫面。我喺度跑嘅時候，啲眼淚就唔會流喺我塊面度。 因为那些眼泪飞咗在旁边的人身上。 跟我的汗水融在一起，我没有哭，我流汗而已。 我眼睛流汗的嘛。 有没有人做 gym 的时候做到很挣扎的时候，我都很挣扎。 不是啊，是我觉得生活很艰难啊，还难过推起这一嚿铁啊。 对啊，重过那200公斤啊。我孭唔住啦！ 哎呀，我突然间好想去做 gym 睇下啲人到底喺 gym 房去发生咩事。 我哋讲认真嘢噶，系啦，我翻翻嚟啦。 有死啦！ 喂，头先你就系讲咗即系一个系骨系啦，送别啦、告别嘅一首嘅作品啦，咁样咁你都提到即系啊喺即系有机会喺踏上舞台之前，好似即系发咗一场梦就是、啊，即系爸爸都想嚟睇啦咁样。咁近排咧就有一首嘅作品咧，都有一种系好似梦境一样嘅质地嘅。 嗯， 咁因为当你见到嗰个系編曲人咧就系苏道哲啦，作曲人系冯咏琪嘅时候，你已经知道咦佢两个一齐嘅火花就系有一种似梦迷离咁样嘅 feel 噶啦， 梦游当中嘅情绪 系啦。嗱，我自己解读嗰样嘢咧，即系我听完首歌咧，我觉得好似系一种你嘅思念嚟嘅，然之后你如何去到排解咧，咁就好似真系你饮咗两杯嘅时候，就有一啲嘅情绪你可以系宣泄到出嚟嘅一种嘅感觉。咁当然啦，冯咏琪今次咧就系自己作曲同埋填词都系佢啦，咁唱都系佢嘅，咁咧佢就用咗即系清。酒去到即系好似做咗一个嘅比喻一样咁样嘅，咁你可以听下呢一首歌，或者嗱，譬如头先音乐系一种嘅宣泄啦，或者有时真系你浅尝两杯嘅酒精咧， 我觉得 都可能系有啲帮助，淡淡嘅一种宣泄啫，系啦，就唔系嗰啲 crying in the party 嗰种，嗰啲系第二啲歌嚟噶啦，系啦，揾呢个冯咏琪啊，有佢新嘅呢一首嘅派头嘅作品啊，作品嘅名称叫做《清酒之酿》。 不要等你的回信，不要紧，我也需前进，含住眼泪来被你滋润，这算不算太蠢？长期治愈奉信，不要翻那些旧账，想到不想再想，想到发肤痕痒，留白对话符合我想象，你要不要拍掌？你会不会记得坐在自律的遐想，就似空虚的橱窗，等你为我加添一点生活思想，为寻实孤寂的信仰，重做概念性酒酿，无真相。放肆的故乡 清酒的余香，想醉下去不清醒，烟分裂形象，却未能遇上天亮，留住更好下场。不要贪，不要贪你的埋伤，只要吸收摄取缺少的营养，来直接地从未觉欣赏，知你不要去想，对错并无失想。 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海关承认三名海关人员寻日被捕，据了解，三人并非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被捕，三人即将被停职调查。海关回复查询的时候说，海关关长对事件表示震怒，强调所有人员必须守法，亦都需要全力支持和配合特区政府和警方止暴制乱的工作。海关又说，部门对任何违法违纪行为绝不姑息，定必严肃处理。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说，随着港区国安法生效，他所认识的香港已死，认为香港完全被镇压和操控，情况比想象中差，但他会继续留在香港争取民主。黎智英接受美联社访问，认为新法例会吓到很多人，港人讲电话以及在社交网站留言都必须非常谨慎，而在法例生效之后，他们必须以非常不一样的方式争取民主，相信很多习惯了自由和法治的港人将无法适应这个非常不同的社会而选择离开，但是如果他离开将会名誉扫地，还会令到苹果日报丧失公信力，破坏民主运动的团结，因此他不能够这样做。黎智英又说，仍然希望香港有一日实现民主，认为在当今世界，极端专制政权不可能持续下去。在北京，商务部回应美国宣布取消香港特殊待遇，发言人高峰强调，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立法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任何外国无权干涉，中方堅決反對美方對香港單方面採取制裁。高峰重申，中方堅定不移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堅定不移反對任何外部勢力干涉香港事務，會繼續研究和推出政策措施，堅定支持特區政府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再創輝煌。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随着英国的新型肺炎疫情缓和，政府计划取消对来自75个国家旅客的入境隔离规定，让这些国家的民众可以到英国度假。

斯芬啊，你女朋友有咩缺点啊？ 杰棠，我女朋友冇缺点噶、 啊。点会啊？一个人点会冇缺点噶？ 自从佢做咗我女朋友之后，佢就冇晒缺点，全部变晒优点啦。 到底佢讲紧咩咧？如果你都想知嘅，记得留意今个星期六晚10至12，香港电台第二台斯芬同崔杰同主持嘅《周末有情人》，因为今个礼拜我哋会讲下，原来我可以接受另一半咁样嘅陋习。 我女朋友真系完美噶。 好好地一个人搞成咁。 暴力真的可以解决问题， 晚上可以见到有伤口未焚烧破坏， 暴力真的可以将我们变得更好。 停手啊，不要打。 想深一层，暴力除了带来仇恨和破坏，我们还得到些什么？停止暴力，回归理性，为了下一代一起重建香港。 二台夏日 summer fun， 黄耀祖和你寻开心。 风骚的童话， 我黄耀祖最想做白雪公主的白马。 你是不是漏了王子两个字啊？ 不是啊，我只是想做马，因为马的脚很长，同埋我终于可以留马尾。 但是马呢不着衫的，那你个衣帽间咪冇用咯。 吓、啊，那我不做了，我做翻风骚快活人啊。 从此黄耀祖就在风骚快活人快快乐乐咁生活啦。 记住留意逢星期五上昼10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 下昼嘅4:40，翻嚟骚动音乐阿琼嘅部分。喺呢个时代底下，我觉得每个人都有啲任务嘅，细微到可能守护自己微小又难得嘅快乐，就已经系我哋而家面对最重要嘅任务啊！ 人群中哭着，你只想变成透明的。再也不会梦或痛，我心动了，你已经决定了，你已经决定了，你静静认真，静静的昨天在全心握着，而回忆越是甜，就是越伤人。在手心留下秘密吗？ 真正的快乐。你的笑只是你穿的保护色，你决定不恨了，也决定不爱了，把你的灵魂关在永远锁上的躯壳。 简直有五月天之前的作品，歌曲名称叫做《你不是真正的快乐》，最后的歌词讲到重新开始活着，但即使给我们重新来一次，我们都未必找到会令自己快乐的方法。好啦，因为大个之后我们会发现，原来已经不是那么容易就得到这些很单纯很简单的快乐，甚至乎失去了找快乐的能力。但我知道其实在社会上面是存在一种快乐，一种很清晰自己身份认同的快乐，即无论你可能已经做了人家父母定是还是单身的状态，只要认同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你就应该会得到快乐。 三十七度大汗淋漓，好热，衣服踩下就感到我湿了，习惯冰镇蜜瓜啤酒开喝，起来色又认真，如果距离那男人来敲门，来不及也不需要略是过分，我的慌张狼狈起身他会爱，有可能只剩下的闷热，只我身体的渴，什么下限都不过分，这 T 恤的贴身是我眼神的真， 歌手苏伟伦合唱作品，歌曲名称叫做《气温三十七度的遐想》，坦白自己内心的遐想同埋真实的渴望，同一时间致敬自己女性的身份，呢一种嘅坦白令佢哋得到快乐。 是欲望的牵扯，只我是个女人。 穿西装打呔的男士都好啊，你的内心呢都可能住着一位少女的，而她的少女啊就是她的老婆。林宥嘉作品少女， 从我的爱情一百岁还是少女， 除了老婆之外，而家可能多了个女，都是她心目中的少女。之后拣你阿 Jam 邓紫棋，歌曲名称叫做《差不多姑娘》。唔系净系想讲女仔嘅，适用喺任何人身上。 回到差不多的家，躺在差不多的沙发，微博差不多的刷，都吃着差不多的瓜，那表弟差不多的家，发着差不多的瓜，网友差不多的嘴，弄脏了差不多的花，一家差不多的事业线，就差不多的眼，看着差不多的脸，也都是差不多的肩，到处差不多的 baby， 比着差不多的机，你举着差不多的 B， 举着差不多的 D， 在差不多的街头摆着差不多的 pose， 跟差不多的潮流整了差不多的 nose， 叫差不多。 的男友，走了差不多的 close， 混差不多的 low， 送差不多的 rose， 跳着差不多的舞，有着差不多的皮肤，差不多的思路，选差不多的腿，看差不多的脸，熟人差不多都想哭，女孩差不多的路，都差不多无助。 你眼中乜嘢叫做靓啊？是不是跟其他人一样的靓？每个人都是差不多这样，那你自己又在哪里呢？搂着差不多的腰，飞着差不多的微笑，撒着差不多的娇，关系差不多的靠抱，差不多的大腿，语气差不多的骚靠，差不多的包袱，买了差不多的包，都撑着差不多的家，所以讲话差不多的家，差不多的思想，都有着差不多的狭窄审美观，差不多的贪，差不多的脏，会差不多的闪光，差不多的忙，差不多的红酒，啃着差不多的肉，差不多的情路，演着差不多的 show， 差不多的 show， 笑着差不多的 show， 身边差不多的迷友，都是差不多的 low， 差不多的优越感，现在差不多的脸场，在差不多的机场，走差不多红的地毯，差不多的妆。听着差不多的废话，差不多的那些乌鸦又嘻嘻哈哈，只有他，他都差不多的瞎，差不多姑娘都土生土，长得带有毒的猪，然后差不多都承认镜子里的自己是谎，差不多都一谎，没有武装的模样，差不多的挣扎夸张。现在各位姑娘，这里我也分享，曾经的我的一样，都差不多。 邓紫棋《差不多姑娘》。 假设寂寞，小绿裙只等玩的簇拥到的手痒，要爱情的面包，要美的无死角，粉丝团人气高。好了，这次时间打牌没装广告，坏。 不是麻烦，女生女孩都有人爱，会有好。 首歌揀嚟蔡依林啊，歌曲名称叫做 Miss Trouble， 绝对系一位任性嘅女歌手。点解咁讲咧？喺毫无预告同埋宣传之下，出咗呢一首歌嘅 MV， 大概系5年前嘅一首歌，歌曲名称 Miss Trouble 啊。